好，翻到嚟第二節啦，咁继续有我大卫啦，杜比、亨利，咁最重要嘅演系安东尼啦，咁啊，咁啊回顾咗上周嘅情况啦，咁啊今个礼拜咁其实有咩我哋需要注意嘅咧吓？ 嗱，今个礼拜嘅会市啦，最首先礼拜初嘅时候咧，我哋知道就系美国今个礼拜亦都拍债啦，会拍980亿嘅两年、五年同埋七年债，就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拍嘅。咁一般嚟讲呢，就係话如果当美国係拍债嘅时候呢，个股市係会避一避嘅。咁即係以免就係话如果你股市好嘅话呢，啲资金涌晒股市咁冇人买债嘅时候呢，咁如果反应唔好呢，就对个债市即係话对美国拍债呢係会有影响嘅。 即係大家都会协调嘅，会自己 係啦。咁所以下个礼即係今个礼拜嚟讲呢，我就觉得就係话首先我要注意呢，就係话咩啦，就係话美国财政部拍债嗰呢个问题啦。咁美股会唔会话真係避一避呢？因为其实美股喺之前嚟讲呢，佢係连跌咗五日，连跌咗五日之后，跟住上个礼拜四、礼拜五先至叫做升返少少，即係每一日都升返几十点咁啦。咁今个礼拜会唔会能够延续到佢嗰个反弹呢？咁如果美国拍债嚟讲呢，就唔系即系话真系咁乐观啦，即系对于美股嚟讲。咁对于美金嘅走势呢，我觉得就系话始终嚟讲我哋都系要睇美债嘅知识。因为佢个十年指标知识嚟讲呢，上个礼拜四曾经最高去个2.94嘅。咁同三厘嚟讲呢，就已经唔系话相差太远。咁如果佢个知识系继续升嘅话呢，咁会增大佢嗰个拍债嘅吸引力，咁但係亦都会令到美金升，咁但係佢会唔会咁快即係已经可以 touch 到三厘呢一个咁重要嘅心理关口呢？咁我暂时嚟讲我亦都唔係话真係咁乐观住啦，即係当然佢到三厘係迟咗时间问题嘅，即係好似去退市咁，我觉得係时间问题嘅，即係咁但係会唔会话真係已经即係近期已经升咗咁多嘅时候，咁會唔會話真係再繼續飆上去呢？咁對個美金係會有個影響啦。咁而我亦都要留意呢，就係話美國嘅數據啦。美國數據方面呢，就上下即係今個禮拜最主要嚟講就係話有個消費信心啦。咁包括就係禮拜二嘅消費者信心同禮拜五個密切跟嗰個消費情緒啦。咁呢兩個都會對個美金係會有一定嘅影響。咁更加重要嘅數據呢，當然就係禮拜四嘅 GDP 啦，因為佢出嚟嘅初值即係第二季 GDP 呢，初值嚟講就升 1.7%， 咁其實比預期 around 2% 呢係比較差嘅，咁但係跟住呢佢嗰個貿易數據呢佢個赤字係大幅減少咗嘅，咁而貿赤大幅減少嚟講呢係對個 GDP 係有幫助嘅，咁所以佢會即係究竟佢向上調整應該就冇問題㗎喇，咁但係調整嘅幅度有幾多呢？對於嗰個美金嚟講，即係個美元嘅走勢嚟講呢，亦都係會有影響，所以我覺得今個禮拜嗰個美金呢好有機會就係先或者會個先跌後升啦，即係喺1、2、3嚟講呢 先跌後升， 係啦，就因為你嗰、那個美國拍債個股市比較差少少嘅時候呢，咁可能美金呢就唔會話點樣升到上去，咁但係禮拜四佢出個 GDP 之後，如果 GDP 真係好嘅話呢，咁可能會有機會個美金係會高收囉，咁呢個係美國情況啦。咁而德國嗰方面呢，就禮拜應該係禮拜一定禮拜二呢有個 IFO 嗰、那個商業信心嗰、那個係比較重要啲，因為我哋睇歐元區主要嚟講都係睇德國㗎啦，即係暫時嚟講冇傾㗎啦， 点四啊几 percent 咁讲到啦， 咁佢出个商业信心啦，咁亦都跟住咧就礼拜三有个 GFK 嗰个消费信心啦，咁礼拜四咧佢有个就业数据同个 CPI 啦，呢啲全部都德国嘅数据，咁亦都会对个 Euro 究竟能唔能够继续高企咧系会有影响咯，咁而日本嚟讲咧就礼拜四、礼拜五，即系佢日本嘅数据通常嚟讲咧都系集中喺一个月嘅最后一两日出噶啦，咁日本嘅數據我哋最主要睇呢都係睇佢個 CPI， 即係睇個通脹，因為日本做咁多嘢都係想擺脱個通縮，咁如果佢嗰個通脹情況係有改善嚟講啦，咁我覺得就係話個 yen 都仲係會繼續弱落去，咁即係會唔會今個禮拜有機會衝擊100啦，呢個亦都唔存在呢，即係唔可以抹殺呢個可能性囉， 咁或者比一比下個禮拜，即係對於每一種貨幣嗰個 range 嘅預測啦，咁睇下啊，睇下會唔會咩啦，即係又可以對比下究竟個命中率有幾錯啦。 喂，好多人等緊聽㗎。 冇錯， 嗱個 Euro 係啦，個 Euro 嚟講咧，就最主要嗰個 support 咧就係13240。嗱，佢如果守喺13240之上嚟講咧，咁佢可能都仲會係比較硬淨少少。咁但係上高嚟講，我覺得就係13480咁上下咧，應該都幾盡嘅。我暫時睇唔到個 Euro 可以上135樓上。嗱，咁所以個 Euro 個 range 咧就係13240到13480。啊，咁個 yen 嚟講咧，就暫時嚟講，我覺得100都應該係有個阻力，即係叫多啦 yen 100暫時嚟講應該有阻力嘅。咁上高嚟講咧，我睇就9960啦。啊，下低嚟講，因為個 yen 實際上亦都係真正轉弱咗啦，咁亦都唔會話有太多嘅下跌空間，即係個 yen 冇幾多上升空間啦。啊，咁變咗就係話個 range 嚟我睇咧就係97.4到99.6。啊，咁、那個榜嚟講咧，我啊，因為上個禮拜其實受個 cross 影響比較大啲嘅，因為之前嚟講咧個啊 Euro 榜咧啊曾經就比較強啲，咁上個禮拜咧就可能有獲利回吐啦，所以上個禮拜個 Euro 嘅表現咧係比個榜係即係叫做標青啲啊。咁今個禮拜嚟講個榜咧，我仍然覺得就係話上個禮拜個高位佢都穿唔到15720嘅話咧。暫時嗰個位亦都暫時穿唔到，咁我睇嗰個 range 嚟講，應該15420到15680。啊，咁瑞郎嚟講都係比較窄幅噶啦，咁、那個 range 係9160啦，0.9160到0.9350啦。啊，咁反而比較大挑戰就係話要估啲商品貨幣嘅 range 啦，因為啊，究竟好似樓指咁，究竟係跌完未咧？上個禮拜如果前個禮拜收得咁高，上個禮拜收得咁低嚟講。啊，咁佢仲會唔會跌咧？反而我覺得就係如果而家三大商品貨幣嚟講咧，啊個樓指係幾值得趁低吸納嘅，因為樓指係真正係啊可能會係第一個加息嘅新啊已發展國家啦。啊，咁如果佢上個禮拜跌到內77邊咁上下咧，即係我覺得呢啲位啊唔會再跌幾多，因為佢就算係之前恆天然事件，佢都係跌過內76幾啫嘛。啊，咁我亦都上個禮拜講過啦， 最差情況都過咗。 係啦，咁我覺得即係喺嗰個位嚟講，應該以短期嘅底部。咁我暫時嚟講，我認個 view 仍然係冇變啦。咁、那個樓指個 range 我睇就係0.7680到0.7940。啊，咁、那個澳洲指咧就受惠於嗰個中國嘅經濟啊好咗啦。咁即係唔好理佢真定假啦。總之就係、是、啊，匯價都係有佢自己嘅走勢噶啦。咁。所以澳洲指嚟講咧，我睇就係話0.8920下低，啊上高就係0.9140，啊至於個加指方面咧，啊個油價今個禮拜仍然係會高企嘅，咁所以佢雖然係走勢比較弱啲啦，咁但係亦都我覺得106咁上下應該都幾盡下噶啦，咁、那個 range 嚟講我睇就係1038到1050啦，即係200点波幅應該都就差唔多。 今個禮拜咧嚇，嗰、那個大家 mark 低咯嚇，各位聽眾嚇，咁啊睇下 準唔準啊？係， 其實我哋都可以每個禮拜就係話睇翻個高低位，同我哋 suggest 個 range 嚟講，究竟差幾遠咧？咁係 啊，檢討下咁樣咯嚇，究竟有啲咩突發事件發生咧嚇、 啊？都可以，即係好似啲報紙啲馬經，我哋都會睇翻有冇威水版啊嘛。 即如果我哋真係完全中晒呢，咁首先就唔会坐喺度啦。係啦，係咪先。咁只不过真係对嗰、那个汇市嗰个大致嘅走势希望有个方向。 即係俾大家一个框框啦，咁希望大家投资嘅时候呢就能够即係譬如话等啲好啲位先至入市啦。啊，因为其实投资汇市嚟讲呢，我觉得就好似我哋中国成语有一个呢就係话咩呢啊，一鼓作气。嗱，再而衰，三而竭，系啦。咁你如果你唔等位嘅话咧，即系你等位嘅话，即系你就算你入咗市之后系遇到一个逆境，佢都唔会话真系飘离太远。譬如话我俾你个高位，你去到真系掂到啲高位啊，咁你先至再走沽嘅。啊，咁我谂你如果遇100或100零点嘅 stop loss， 即系止蚀位嚟讲咧，啊，我谂应该 hit 到嘅機會都唔會話太大咯。 即係匯市就唔同股市啦，股市可以係個 fluctuation 係大過嚇，即係一百都有嘅嚇。 係啦，因為匯市通常嚟講一個禮拜都係兩三百點嘅 range 嘅，即係正常計。咁當然上個禮，譬如好似上個禮拜個樓指嚟講啦，有四百有差唔多四百點嚟講，都已經係屬於比較波動啲嘅。 即係香港咧，不嬲咧，咪譬如我哋啲市民啊或者聽眾可能就係玩呢個股市，咁啊對於匯市係比較分量，咁啊希望咧安東尼咧會啊繼續去點講啊推廣啊嘅匯市，其實 做我哋嘅指路明燈， 係冇錯，即係比較嘅一個比較公平啲嘅遊戲啦。就 我盡力啦，因為嗰、那個嗱對於呢方面嚟講咧嚇。叫做喺呢個 market 裏面都叫做有廿幾年啦，咁寫都曾經寫咗十幾年㗎啦。咁、我覺得個水平嚟講呢都自己都叫幾滿意嘅。咁、希望能夠喺呢度能夠幫大家喺匯市嗰度能夠搵到少少錢啦。 係咁呢一節呢就咁、完成咗我哋嗰個前瞻啦。咁下一節呢我哋講下啲某啲經濟有趣嘅問題喎。係啦。